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一场展览开始说起。最近94岁的黄永玉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一场紫砂壶展览，他还亲自写了一段展讯文字，是这么说的。黄永玉93岁的时候到宜兴去画了140多把水浒传人物的紫砂壶，后来又加了10-20把大小不一的，一共近200把。没有什么志在千里的意思，只是觉得自己还可以做一些量力而为的有趣的事情。请各位看看。作为书画界有名的90后老顽童，黄永玉先生说自己就是一个老头闲在家里没事干，画了一些壶，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行为艺术吧。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100多把紫砂壶的行为艺术开始说起。我们也跟您一块来聊聊这位有着鬼才老顽童称号的著名艺术家黄永玉先生。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这次的展览一共展出了181件紫砂壶作品，都是黄永玉先生近年来在江苏宜兴创作的。对于这个工作量浩大的行为艺术，黄永玉可以说是乐此不疲。他至今都保持着能媲美年轻人的体力，上午为杂志写2个多小时的连载文章，然后画一下午的画，还能做到眼不花手不抖。以前黄永玉每年都会画几把生肖壶，有一天和年轻人聊天，他突然觉得多画几把也可以吗，就干脆搬到了宜兴小住，边做边烧。短短1个月03天就画成了这100多把壶。黄永玉说自己有时候一天画7-8把紫砂壶，有时候能画10把。画着画着我突然就犯难了。糟糕了，这么多壶往哪儿放呢？这些壶啊都是快乐的包袱。为了解决这个烦恼，黄永玉就决定把这些壶拿出来邀请大家共赏，这就有了这一次的展览。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紫砂壶上，不仅有143个水浒人物和10几个陪衬人物，还有八仙图、九仰图等小品，人物经过适度的夸张和变形，显得分外鲜活生动。实际上黄永玉是从1960年就开始画水浒人物了，上世纪80年代还出版过一本叫做《黄永玉大画水浒》的书籍。之所以把水浒人物作为自己延续多年的创作内容，也和黄永玉特立独行、爱憎分明的个性不无关系。中国美术馆的馆长吴维山就说了，黄永玉先生啊，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文思泉涌的天才、出奇制胜的奇才、天工巧夺的鬼才，成就了他的艺术人生。有人建议黄老办一个回顾展，但他觉得那得以后再说，因为将来还有许多的新作等待着他来创作。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也来简单介绍一下黄永玉先生不凡的艺术生涯。黄永玉的老家在湖南凤凰，出生在湖南常德，他的表叔就是著名的文学家沈从文先生。黄永玉受过小学和不完整的初中教育， 因为家境贫寒，12岁就外出谋生了。他先是流落到了安徽福建山区的小瓷作坊做童工，后来又辗转到了上海、台湾和香港。他14岁就开始发表作品，以后一段时间主攻版画，更是凭借独具风格的版画作品享誉海内外。黄永玉不仅在版画、国画、油画、漫画、雕塑方面都有着高深的造诣，还是一位有才不俗的诗人和作家。近年来的黄永玉在创作方向上就更加倾向于写作，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太阳下的风景》、《火里凤凰》、《比我老的老头》、《无愁和尚的浪荡汉子》等等。有人说黄老爷子的艺术人生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当过童工，当过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还当过报社编辑、电影编剧。而他现在的身份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更彪悍的是，从童工到美术大师，人家可是一路自学成才的。黄永玉先生的代表作品也是题材众多，不过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我国第一张生肖邮票——猴票。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聊聊这张猴票背后的诞生故事。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我们继续来聊聊生肖邮票猴票的诞生经历。猴在12种生肖动物中是排在第9位的，但凭借它的机灵劲儿，抢占了我国生肖邮票的第一名。38年前，1980年2月15号，我国发行第一轮生肖邮票庚申年特种邮票，全套一枚，图案是红色衬底上的一只坐姿小黑猴，猴子的面部和四肢还铺着金粉，显得这只小猴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甚至连一根根的猴毛都纤毫毕现。尽管猴票在发行之初很多人并没有特别留意，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集邮爱好者的不断增多，猴票也就随之紧俏起来。前两年，这枚猴票在拍卖市场上的价格就超过了10000元，一个整版的价格更是超过了100万。而这枚邮票的设计者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黄永玉先生。时间来到1979年，当年的邮票总局里有人提了个建议，咱们可以每年出一套生肖邮票啊，12年为一个轮回嘛。这个创意马上得到了认可。当时国家邮政总局的总设计师邵伯林正好是黄永玉先生的学生，那要设计生肖邮票了，他第一个就想到了黄老。于是邵伯林就到了黄永玉家，邀请他设计猴票。没想到猴子恰恰是黄永玉先生的好伙伴。上世纪70年代，一位朋友送给了黄永玉一只小猴子，名字叫一窝。黄永玉很喜欢这只猴子，无论他去哪儿，一窝都会趴在他的肩头，和他形影不离。一窝在黄永玉的家里常常显出大闹天宫的本事，在画室里肆无忌惮地排便，还把牙膏颜料挤出来抹在脸上。但是黄永玉并没有嫌弃他，而是经常带着他到附近的公园晨练。后来这只猴子病故了，而黄永玉正为此伤心难过呢。听说邀请他设计一枚猴票，黄永玉当即决定就把小猴子一窝给画了出来。在庚申年猴票的设计过程中，还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插曲。当时黄永玉特意为猴票画了一个首日封，还托他的朋友文物收藏家陈岩把首日封的样稿送到颐和园的藻荐堂去。但陈岩不认识颐和园藻荐堂在什么地方，黄永玉就随手抽出一张白卡片，在背面为陈岩画了一个路线图。陈岩揣起卡片就出发了。后来陈岩把这张白卡片的事儿给忘了，直到来年春暖花开，他换洗羽绒服的时候一摸兜，发现了那张路线图。再翻过来一看，原来这张卡片的正面竟然是黄永玉设计猴票手绘的底稿。陈岩是搞收藏的，深知这张底稿的珍贵，那绝对是如获至宝，喜出望外。 后来陈岩拿着这张卡片去找黄永玉说这件事，黄永玉又在这张小草图上即兴写了几个字儿：此稿为鱼之初稿，重睹视图时，鱼等方自风雨中过来，依山上师也。后来有人听说有这么一个珍贵的底稿，愿意出几十万元来重金收购，但都被陈岩婉拒了。再说到这张邮票的发行量，当时对猴票的印发本来拟发行800万枚，但那个时候集邮活动才刚刚恢复，邮票总局也不敢贸然印太多，经过反复权衡，改为了印行500万枚。后来又因为印刷技术出现了些许问题，最后出来的邮票是400多万枚，而这个数量也为日后猴票的价格飙升埋下了伏笔。2016年，时隔36年，黄永玉再次执笔创作了第四轮的生肖猴票丙申年，又开启了生肖邮票的第四个轮回。丙申年邮票的第一枚画的是一只正在攀枝摘桃的公猴，他一只手抓住树枝，尾巴吊在树上，另一只手捧着一个红艳灿烂的桃子，捧桃献瑞，寓意吉祥。第二枚邮票画的是抱着两只猴崽的母猴，据说在设计猴票之前，国家刚刚宣布了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而黄永玉就是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并且在猴票的设计中呈现出来。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黄永玉的紫砂壶展览开始聊起，刚才又说到了他的美术作品和猴票设计。不过黄永玉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他平生最喜欢的其实是文学，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只不过前三项都得靠绘画养着，因为啊，稿费太低了。之前我们聊沈从文先生的时候，说沈从文小时候经常逃课，而作为他的表侄，黄永玉更是青出于蓝。小时候外号就是黄逃学，每天看工匠雕菩萨、打架，看课外书才是他的功课。12岁小学毕业，黄永玉的家人把他从家乡凤凰送到了福建厦门的集美中学读书。虽然读的是当时最好的中学，可黄永玉是顽性依旧。初中3个年级他就念到了2年级，而且留了5次级，最后在跟人打了一架之后和学校不辞而别。16岁的初中肄业生黄永玉就这样踏上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漂泊人生，他先后到过福建、江西、上海、香港、台湾、北京，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辍学后的黄永玉并没有变成一个坏小子，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他心中对读书的坚守。他曾经感慨地说，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如果说我没有堕落的话，就是因为我喜欢读书。说到黄永玉的读书生涯，还得从他小学毕业的时候说起。有一次他跟一位中学生说到了自己的表叔沈从文，那位中学生肃然起敬，称赞他写的书好极了，我有一本八骏图，你要不要看。黄永玉把沈从文的小说八骏图捧在手上，但却半天没看懂。年少气盛的他大受打击，怎么搞的，见过这个人却不认得他的书。许多年之后，黄永玉在福建德化山区的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有一天，老板看他头发不像话，给了他1块钱让他去理发。他花掉了3毛，剩下的7毛钱买了一本沈从文的《昆明冬景》。但翻读了半天还是看不懂，黄永玉又是大为感伤。你还是我表叔，我花了7角钱，人家都说你写得好，可我怎么就读不懂呢？想来正是受到了读不懂的刺激，此后的几年里，黄永玉不断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最终拥有了一个小小的书库， 其中也收集了沈从文几乎全部的作品。这时候的黄永玉已经读懂了表叔的书，他感叹道，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这几乎是奇迹，人确实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后来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即便是在逃难途中，黄永玉也不忘了背上一捆书，而身后很可能就是日本鬼子的追兵。在漫漫无边的旅程中，他用自己的方式从书籍中吸收养分，没有了规矩的约束，他的自学更是随心所欲，对文学、木刻、雕塑、绘画等诸多艺术门类都有了自己独特的感悟和体验。晚年的黄永玉早就不用考虑稿酬的问题了，他也终于把自己的第一爱好文学放到了创作的首位。2008年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叫做《比我老的老头》，写的是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等等群星闪亮的人物。不过从2009年初开始，关于著名画家黄永玉写自传十多年还在四岁徘徊，作品完成遥遥无期的报道也再次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很多人就疑问了，照这样的速度，黄老先生的自传什么时候才能从孩童时期写到花甲之年呢？当时有记者采访黄永玉，得知他的自传已经从四岁写到了小学毕业，不过字数已经达到了30万字之多。没办法，黄老先生的人生啊，实在是太有故事了。2013年黄永玉长篇自传体小说《吴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朱雀城》终于出版。这本书是以湘西凤凰的方言写成，用一个湘西男孩的视角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并且把这份记忆化解成了无数令人忍俊不禁的小故事。有读者就评论说，读了《吴愁河的浪荡汉子》发现一个道理，有趣的人才能看见有趣的生活。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聊了不少黄永玉先生的创作作品，如果您没有亲自去欣赏这些作品，只是听介绍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些作品还挺严肃的。但其实，您只要看过黄永玉先生的画，读过他的文字，就会知道什么才是有趣的灵魂。黄永玉先生今年94岁，前几年主持人白岩松去他家拜访，一进门就看见黄永玉正在院子里拾掇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跑车。白岩松当时就惊呆了，老爷子，您都一大把年纪了还玩这个？黄永玉回他一句，哼，我又不是老头。黄永玉不单玩法拉利，各个国家各个品牌的跑车越野车都爱玩。白岩松又说了，老爷子，您这不是炫富吗？黄永玉又回他，我能炫什么富，我玩什么就因为它好玩，跑车就是一玩意儿罢了。不管在什么场合，黄永玉只要一出场就势必语出惊人，语惊四座。他平时不怎么用手机，不过会用手机看看新闻，还说自己幸亏眼睛好，可以看小字儿。他从不服老，每天看新闻关心世界大事，还兴致勃勃地追着家长里短的狗血电视剧，前几年每个周末还一定要看《非诚勿扰》。除了跑车，黄永玉曾经的爱好还包括打球、拳击、弹钢琴，而持续至今的一个兴趣就是抽烟斗，收集的烟斗有近1000个。与黄永玉交往了很长时间的美术评论家陈履生说，黄永玉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性情中人，高兴时什么都好，不高兴的时候什么都不好。黄永玉也说自己跟表叔沈从文的个性迥然不同， 他说表叔的性格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而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可是靠拳头打天下挺过来的。黄永玉刁蛮爽直的性格让不少人都为他三分，但同时也让很多人成为了他的至交。比如说香港著名词作家黄沾，当年曾经有过一段四面楚歌的失意日子，和女朋友林燕妮分手，投资的电影公司又经营失败，负债累累，弄得他无家可归，四处躲债，甚至连死的心都有了。那个时候全香港的人都不敢理黄沾，只有黄永玉前去安慰。而他安慰黄沾的话是这种风格的：失恋算什么，你要懂得失恋后的失意。没想到黄沾一听更是火冒三丈，怒骂道：放狗屁，失恋的都想上吊了，还有什么失意。虽然两个人听上去像是吵了一架，但这两个同样脾气刚烈的人却彼此欣赏，成为了挚友。黄沾还给黄永玉写了几句词：眉飞色舞千千样，你是个妙人，是个少年狂。再比如说著名演员林青霞，一向以端庄大气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2015年61岁的林青霞去见91岁的黄永玉，想向黄永玉请教一下写作。黄永玉一见林青霞就怼他说：你不好玩，你要做个野孩子。后来林青霞果然第一次参加了电视上的综艺真人秀，也在节目里透露她正是受了黄永玉那句野孩子的影响，才决定来参加节目的。大师就是这样，看似一点正经都没有，但在这不正经里却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感和他的个人生命体验。今天关于黄永玉先生彪悍独特的艺术人生，咱们也先聊到这儿。最后送出一首老狼的《有多远就走多远》，贯彻黄老先生体验派的人生理念。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有多远就走多远，我不会怕难。有多远就走多远，一百到一千。就像水一般流到你面前，他们都与路无关，尽管灿烂。有多远就走多远，我不会不耐烦。有多远就走多远，一千到一万。回忆就像梦一般，脑海中闪现，他们都与路无关，尽管灿烂。现在眼前，哪怕只一瞬间，一瞬间的改变，就在这一转眼，一转眼间过散。你说还有时间，我还能走很远。